习近平指出，要结合做好庆祝活动后续工作，全面深化拓展庆祝活动成果，奋力推进各项工作，确保“十四五”规划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好局、起好步。 会议传达了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王沪宁在会上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建党百年庆祝活动成功举办的重大意义，充分肯定庆祝活动筹办工作，对深化拓展庆祝活动成果提出明确要求，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庆祝活动的成功举办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各地区各部门、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大力支持的结果，是各工作机构和全体参与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要认真总结成功做法和经验，巩固和扩大庆祝活动成果。要深化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宣传贯彻，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持续办好党史主题展览等活动，做好庆祝活动成果宣传工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把庆祝活动激发的热情转化为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庆祝活动领导小组副组长丁薛祥、杨洁篪、张幼霞、陈曦、黄坤明、蔡奇、肖杰、赵克志参加会见并出席会议。庆祝活动领导小组成员、各工作机构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以及工作人员、解放军军乐团、仪仗队、飞行梯队、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合唱团、演职人员、安保一线执勤人员、志愿者、服务保障人员、媒体记者代表等参加活动。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习近平强调，中乌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十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势头，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去年以来，双方携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在疫苗等方面开展合作，深化了两国人民友谊。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深化相互理解，加强务实合作。以明年两国建交30周年为契机，积极推进中乌关系，助力两国更好实现各自发展目标。习近平指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反复，国际社会唯有团结合作，才能打好这场人类同病毒的艰巨斗争。中方愿同乌方继续加强疫苗、中医药领域等合作，助力乌方战胜疫情。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推动基础设施、中欧班列等项目合作，加强农产品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合作。泽连斯基表示，中方刚刚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乌方对此表示祝贺，并祝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更多伟大成就。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袭击，中方为乌方及时提供了宝贵帮助，为乌方抗击疫情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双方加强疫苗、医药等领域合作。乌方高度重视并致力于发展更加紧密的乌中战略伙伴关系。乌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以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和建交30周年为契机，同中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去年以来，中土两国务实合作取得可喜进展，展现出强劲韧性和巨大潜力。双方就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开展密切合作，为两国关系增添了新亮点。中土即将迎来建交50周年，中方愿同土方一道努力，推动中土战略合作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习近平强调，双方应该坚持尊重彼此核心关切，增强战略互信。中方支持土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土方加强反恐、安全等领域合作。双方应推进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土方中间走廊计划，探讨优化双边贸易结构的新思路、新举措，提升经贸合作水平，推动两国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方愿同土方深入开展疫苗合作，助力土方早日战胜疫情。双方应该共同反对溯源政治化、病毒标签化，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埃尔多安再次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他表示，今年也是土中建交50周年，对土中两国具有特殊意义。土方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密切往来，面向未来，积极共建一带一路，扩大经贸、基础设施等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方企业赴土投资合作，感谢中方为土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宝贵支持。中国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得到了世界的认可和信任，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疫苗合作。土方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维护独立主权、领土完整，打击恐怖主义，不允许任何人利用土耳其领土从事危害中国主权的分裂活动。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同巴巴多斯总理莫特利通电话。习近平指出，巴巴多斯是中国在东加勒比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中巴建交44年来，两国高层交往不断，合作富有成果。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巴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蔓延，朋友需要帮助，我们义不容辞。中方将继续同巴方加强疫苗、医疗等领域合作，助力巴方早日战胜疫情。习近平强调，中巴两国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方愿同巴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拓展基础设施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中方愿继续为巴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双方应加强在国际事务中协调配合，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一带一路倡议创造了更多共同发展的机遇，中方愿同巴巴多斯等加勒比地区国家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希望巴方为推动中国同加勒比共同体合作和中拉关系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莫特利表示，诚挚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习近平总书记远见卓识和坚强领导下，中国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摆脱了绝对贫困。相信并祝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必将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取得更大成就。巴方为有中国这样的朋友感到高兴，愿同中方加强双边务实合作和多边沟通协作，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巴中关系和拉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感谢中方为巴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宝贵帮助，巴方反对将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赞赏中方为推动疫苗在发展中国家公平分配做出积极贡献，希望同中方加强疫苗合作。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英文单行本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台消息，1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马光远、马俊等专家和武汉爱地九一科技福建纵腾网络负责人发了言。李克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共同努力，经济运行稳中加固，符合预期，就业形势向好，但国内外环境依然错综复杂，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做好跨周期调节，应对好可能发生的周期性风险，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确保完成全年发展主要目标任务，推动经济行稳致远。李克强说，要统筹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经济运行，着力保持在合理区间，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增强前瞻性、精准性，加强区间调控，坚持就业优先。近期实行的降准措施要注重支持中小微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继续发挥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促进社会化就业主力军作用，拓展大学毕业生、农民工等就业渠道， 深化放管服等改革，持续推进双创，优化营商环境，加强公正监管，让中小微企业在公平竞争中有更多成长空间，让大企业有有力的配套，充分发挥支撑产业链的龙头作用，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外贸外资稳定增长，让我国继续成为外资投资热土。孙春兰、胡春华、刘鹤、王勇、肖杰、赵克志、何立峰参加。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意见。意见指出，新业态新模式是我国外贸发展的有生力量，也是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趋势。意见从五个方面部署20项重点工作。一是积极支持运用新技术新工具赋能外贸发展。二是持续推动传统外贸转型升级。三是深入推进外贸服务向专业细分领域发展。四是优化政策保障体系。五是营造良好环境。 中国经济半年报。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8.07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 27.1%， 外贸连续13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进出口稳中向好，再创佳绩。总台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延续了去年下半年的良好势头，增速较快，为全年外贸量稳质增奠定了良好基础。上半年，我国 18.07 万亿元的进出口规模创下了历史同期最好水平，与2019年同期相比也增长了 22.8%。 月度进出口已连续13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外贸稳增长态势进一步巩固。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李奎文表示，多重因素拉动上半年我国外贸实现较快增长， 国内经济稳中加固、稳中向好，市场主体活力增强，为外贸持续稳定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其次，全球经济持续复苏，带动了外部需求增加。此外，去年基数较低以及价格因素，一定程度上对外贸增长也起到了拉动作用。 随着国家稳外贸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高水平开放平台增长迅速，贸易新业态新模式优势凸显。今年上半年，综合保税区进出口增长 29.1%， 自由贸易试验区进出口增长 32.1%， 海南自由贸易港进出口增长 46.1%， 均显著高于外贸总体增速。同期，跨境电商进出口增长 28.6%， 市场采购出口增长 49.1%。 对于下半年外贸走势，李奎文预计， 外贸发展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依然较多，在较高基数的影响下，今年下半年进出口同比增速或将放缓，但全年进出口仍然有望保持较快增长。 总台央广记者王义群报道。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主要经营指标大幅提升，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7.1 万亿元，利润总额 1.31 万亿元，净利润 1.02 万亿元，两年平均增速分别达 8.7%、 17.9%、 20.6%。 其中上半年央企净利润首次突破1万亿元。同时，中央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全力稳市价、稳供应、稳预期，支持带动了上下游中小企业发展。中央企业经济运行创造的历史性优异成绩，为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推动我国经济亮起来提供了强力支撑。 追寻精神密码，牢记初心使命，赓续红色血脉，开创美好未来。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追寻。 今天播出唱响新乐章，长征再出发。采制总台记者刘梦雅、谢元森。 敌人重兵压险境。 那么我们今天的排练就先到这里吧。 好，那先回去，我要回村里去。 再见。 每到周三晚上10点， 结束合唱团排练的管播，还要从于都县城赶回40多公里之外的银坑镇谢坑村。 白天啊，一整天都在村里演出呢，一般都是在晚上，排练时间是保证不了，只能在村里面练习了。 2010年11月，江西赣州于都县100多位不同工作岗位的志愿者聚到一起，成立了这支名为“长征员”的合唱团。团员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红军后代。成立仅仅半年后，便达成了完整演唱《长征组歌》的目标。 第一首啊，告别的时候，大家都是热泪盈眶的唱着，唱完大会时，全场的观众都站起来，掌声雷同。 村是管播的另一个舞台。2016年，37岁的管播来到谢坑村任第一书记，在文化扶贫这方面，他琢磨出一套自己的秘籍， 组建了3支广场舞队，派了老师专门下来给他们培训，还建设了农家书屋。很多人呢，不良的爱好就戒掉了。 这个就是我们村里的蔬菜大棚，大棚的面积是。 如今的谢坑村早已脱贫，发展肉鸡养殖，建设蔬菜大棚，投资光伏发电，村集体经济收入去年超过27万元，谢坑村也成为于都县乡村振兴示范点之一。 怎么实现脱贫攻坚的成果转换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是我们现在急需思考的一个问题。 长征员合唱团首任团长袁尚贵说，他们将一直在路上。 农业也好，工业也好，我们第三产业也好，都在迅猛的发展。只要我们始终保持着那种出发的状态，始终都拥有着长征的气概的话，我们就没什么办不到的。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特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 今天请听小小药香情，全全公仆心，采之总台记者刘颖超、冯硕。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演员刘继红。我要讲述的文物是陈列在山东聊城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里的一只小药箱。在自然条件恶劣的贫困地区，农牧民生了病只能咬牙硬撑，孔繁森看在眼里，积在心中。无论走到哪里，小药箱都是他随身必备的秘密武器。孔繁森同志纪念馆副馆长李建国说， 每次下乡他都带着个药箱放着，每次都叫身边的人把这个急需的药品上的都装满，自己掏钱。 有一次孔繁森在敬老院看到一位藏族老人的脚因为烫伤溃烂发炎了，他立刻打开随身携带的药箱为老人擦洗涂药。孔繁森常说，遇到这样孤寡老人就像见到我远在家乡的老母亲，照顾好这些老人也就是为我的老母亲尽孝了。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在去新疆塔城考察途中因车祸殉职，年仅50岁。当时人们在他的遗体上找到的现金只有8元6角，而他的公文包里装的是关于发展阿里经济的12条建议。 我是孔繁森纪念馆的讲解员李凯，出生于1992年，我就想尽可能多的给大家分享一些孔繁森的故事，让大家了解他， 学习他这种精神，并把他的精神发扬光大。 详细内容请关注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七一勋章获得者，今天播出。革命后代李红塔传承家风，恪守初心。采制总台驻安徽记者胡木李毅。 走进李红塔的书房，祖父李大钊和祖母赵任兰的画像映入眼帘，画像两边悬挂着李大钊先生当年写给友人的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怎么从中来吸取这个力量？那就敢担当嘛，担道义。这个你不管将来我们后代做什么工作，做家风传承，做好这两句话，那就把工作做好。 时任安徽省民政厅党组秘书宋仁贵至今还清楚地记得，2003年和2007年安徽淮河流域两次遭遇特大洪灾时，时任安徽民政厅厅长的李红塔在灾区奔波的身影。 做到冲锋舟，哪个地方水情最重，灾情最重，往哪地方去，然后转移出来以后，老百姓到那个在帐篷里面，就一个帐篷跑一个帐篷。 灾情面前坚守一线，平日里李红塔始终把百姓的冷暖牵挂在心。同事陈荣友回忆说， 每一个星期基本上都要下到基层去。我说厅长，你这样挺回报不就行了？但是他说我一定要看到真实的情况我才放心。 一张张的捐款票据，一本本的捐款证书，记录了李红塔对公益事业的关怀，对困难群体的关心。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李红塔又交纳了特殊党费7000元。李红塔一家三口挤在一套只有50多平小房子里，一住就是30多年。艰苦朴素，清正廉洁，没有架子，从不搞特殊化，是大家对这个平民厅长的共识。李红塔说，作为共产党员，始终要有责任和担当。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责任，所以站在新的起点，要在这方面还要不断加强这个建设，还要不断的满足人民的要求吧，对生活更美好的要求向往。 新时代优秀县委书记风采。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政协副主席、凤凰县委书记严长文带领全县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好兴产业、治家业、促就业三业增收文章，推动凤凰进入高质量发展轨道。总台驻湖南记者姚瑶报道。 盛夏时节，凤凰县廖家桥镇昌蒲塘村待成熟的猕猴桃、柚子等水果挂满了枝头。69岁的丁青青是村里猕猴桃产业的带头人，他创新培育的新品种翡翠香果五籽猕猴桃可以卖到8元一斤。 严书记经常到我家里头问长问短，看知道啊，给我打气啊，讲脱贫致富要靠产业，乡村振兴呢要靠科技创新，这搞科技才能提高附加值。 2013年被任命为凤凰县委书记以来，严长文始终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最大的民生工程来抓，抓住产业扶贫这个牛鼻子，在全县发展猕猴桃、茶叶等农业特色产业50万亩，建设创业车间34个，开发公益性岗位3485个，让贫困群众稳定增收。中共凤凰县委被评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在谋划每一个乡镇、每一个村的脱贫的方案的时候，我们都坚持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这个地方能做什么、能干什么，我们就支持老百姓发展什么、种什么。每到一个贫困村，调查研究，实地帮助这个村和老百姓来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凤凰县坚持走以文化旅游产业带动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路子，大力推进乡村旅游，旅游产业辐射全县261个村，其中40个旅游资源丰富的村以传统村寨等资源入股旅投公司，每年享受分红。如今凤凰县成功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入选2020中国旅游百强县，昌蒲塘村成为全国精准扶贫样板，竹山旅游扶贫模式成为全国行业扶贫样板。 文化旅游资源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我们充分地依靠文化旅游主导产业的优势，发展全域旅游，让全域旅游带动脱贫，带动乡村。